第50节，标化生存论、存在论的死亡结构的工作，对亏欠、终结与整体性的诸种考察，曾得出结论，必须从此在的基本建构来阐释死亡之为向终结存在的现象，只有这样才能弄清楚，按照此在的存在结构，在此在之中一种由向终结存在组建起来的整体存在，在何种程度上是可能的。我们曾把操心视作此在的基本建构，这个词的存在论含义曾在下述定义中表达出来：先行于自身的，已经在世界之中的，作为欲于室内来照灭的存在者的存在，以此就表达出了此在之存在的诸种基本性质，在先行于自身中生存，在已经在某某之中的存在中实际性，在欲于某某的存在中沉沦。苟若死亡在某种别具一格格的意义上属于此在之存在，它或向终结存在，就必须从这些性质得到规定。首先须得以标化其特征的方式弄清楚此在的生存、实际性与沉沦如何借死亡现象展露出来，在亏欠的意义上阐释此在终结的上位，而且还是它最极端的上位，这是不适当的。我们曾拒视过这种不适当的阐释，因为它包含着存在论上的一种倒错，把此在弄成了一种现成事物。存在到头在生存论上等于说向终结存在，最极端的尚未具有此在对之有所作为的那种东西的性质，终结悬临于此在。死亡不是尚未现成的东西，不是缩减到极小值的最后亏欠或悬欠，它物理说是一种悬临。然而有很多东西可能悬临在世的存在，悬临的性质本身还没有标出死亡的与众不同之处，相反连这种阐释也还会容易使人推想，须得在悬临于前的与周围世界照昧的事件的意义上来领会死亡。例如悬临于前的可能是一场暴雨，是房舍的改建，是一位朋友的到来，因此就可能是现成存在者、上首存在者或共同在此的存在者。但悬临于前的死亡并不具有这种方式的存在，悬临于此在之前的却也可能像某一次旅行、某一次与他人辩争、某一次放弃此在本身所能事的东西，放弃自身的奠基在共他人同在之中的存在可能性。死亡是此在本身向来不得不承担下来的存在可能性，随着死亡此在本身在其最本己的能在中悬临于自身之前，此在在这种可能性中完完全全以它的在世为本质，此在的死亡是不再能此在的可能性。当此在作为这种可能性悬临于它自身之前时，它就被充分的指引向他最本己的能在了。在如此悬临自身之际，此在之中对其他此在的一切关联都解除了，这种最本己的无所关联的可能性同时就是最极端的可能性。此在这种能在逾越不过死亡这种可能性，死亡是完完全全的此在之不可能的可能性，于是死亡暂露为最本己的无所关联的不可逾越的可能性。作为这种可能性，死亡是一种与众不同的悬临，这种与众不同的悬临在生存论上的可能性根据于此在本质上对它自身是展开的，而其展开的方式则是先行于自身。操心的这一结构环节在向死存在中有其最原始的具体化。当我们这样来标化此在的与众不同的可能性时，向终结存在就从现象上变得更清楚可见了。 这种最本己的、无所关联的和不可逾越的可能性，却不是此在事后偶然的在它的存在过程中产生出来的。只要此在生存着，它就已经被抛入了这种可能性，它委托给了它的死亡，而死亡因此属于在世。对此，此在首先与通常没有明确的知，更没有理论的知。在微这种现身形态中，被抛进死亡的状态对他暂露得更原始、更忠切些。在死之前微，就是在最本己的、无所关联的和不可逾越的棱在之前微。这样一种微之所微者，就是在世本身。微所谓而微者，则完完全全是此在的棱在，不可能把微死与对亡故的怕搅在一起。微死不是个别人的一种随便和偶然的软弱情绪，而是此在的基本现身情态。它展开了此在作为被抛向其终结的存在而生存的境况。这样看来，生存论的死这一概念，之为被抛向最本己的、无所关联的和不可逾越的棱在的存在情况，就变得清清楚楚了。同时，也就最鲜明地把这一概念与纯粹的消失，而且与单纯的完结，最终还与对亡故的体验界化开来。像终结存在，不是通过，也不是作为，时而浮现出来的某种态度才产生的。它本质的属于此在，在现身形态中，这样那样展露出来的被抛境况。实际上，向来在此在之中占统治地位的，对这种最本己的像终结存在的知或无知，仅仅表达出了在生存上能够以种种不同的方式保持在这种象之存在的情形。实际上，有许多人首先与通常不知死亡，这并不可充作证据来说明象死存在并非普遍的属于此在。它作为证据只能说明此在首先与通常以在死亡之前逃避的方式掩蔽最本己的象死存在。只要此在生存着，它就实际上死着，但首先与通常是以纯轮的方式死着。因为实际的生存活动并不仅仅一般的和无所谓的是一种被抛的棱在式，而且总也已经是消散于操劳所及的世界。在这种沉沦着寓于某某的存在中，从茫然失所的状态中逃避出来的情形来报道了。而现在，这就是说，在最本己的向死存在之前逃避生存，实际性沉沦标化着向终结存在的特征。因此，对生存论的死亡概念具有组建作用，死就其存在论的可能性着眼奠基于操心。但若向死存在原始的本质的属于此在之存在，那么它必定在日常生活中也可以展示出来，虽然首先以非本真的方式。又假设向终结存在因为此在在生存上的整体存在提供一种生存论上的可能性，那么其中就会有对下面这个论题的现象上的验证。操心是此在整体结构的整体性的存在论名称，但要从现象上充分辩护这一命题，把操心与向死存在之间的联系标化出来还不够，首先须得在此在的最切近的具体化之中，即在此在的日常生活中，使这种联系映入眼帘。 家常读书制作，感谢您的收听。